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是 FM98.2AM927 明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啊。刚才台都被前两个主持人包括自己的搭档拆的差不多了，我这上来想赶紧把它搭起来、 他在外面让我们进去，我只是怕我进来之后他觉得他这一整个一场节目都白做。 你为什么老结巴呀、大家都紧张是吗？ 没，他们唱的水平不太老行的 是吧？ 没约请我们是因为我们在给这个听众朋友努力的好好的做节目。 对，我们其实唱的更好听。 老串门是什么玩意儿？ 怎么回事是吧？今天我们唱的更好听，我们演的也特好看。老这么夸自己。 东成西就的主题曲是啥呀？ 是啥呀？ 我不知道，二位记得吗？ 应该是要做个大英雄啊。 谁是大 好像是那个好像是那个、 那 唱 呗。 好吧，刚才的歌听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一个时段啊，听我们好好给大家演一演啊。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看看什么叫说的比唱的好听。 对，所以大家也通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呈现、 第一种是 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输出的这个视频画面了。同时还有女这上面写什么？ 女主播真能讲，她说的不一定是你，你继续来吧。 我想，我以为她说我女主播真能吹呢。还有一种方式，第二种就是我们982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手机直播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点开花椒直播之后，找982，活力982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了。 对，当然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啊，找到活力982。 刚才不就说这事儿了吗？ 是吧？说完了。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行了，人家把台拆完了，自己拆得更狠了。 光想着怎么去把他们怼回去了，你知道吗？ 不要分心。 就是我们就是那么样的。 你表现自己。锱铢必较啊，我们两个。 这样什么好词儿 啊？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礼物，因为马上年底了嘛，对吧？我们982一向是个特别大方的电台。 那讲。 除了主持人之外，所有的听众观众都送啊，对。比如说你听有免费的 K 歌券，还有照相券，以及还有大红包，总之就是有很多种的福利送给大家。那怎么领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2月29号下午我们的一个特别直播。这个特别直播其实刚才在其他的很多节目当中都跟大家提到过了，叫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从今天开始呢，大家还可以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们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下方的一个我要投票，这样的一个小的活动比赛，可以给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投上一票。 也可以维新， 毕竟 我的票数少。你这么说，好像大伙儿不太喜欢我似的。 不是，浩浩的票最近确实比较少。 是因为我从来就没说过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我的编号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没有编号是吧？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编号。 但你仍然10000多票，我60票。 我跟王哥比我还多1000，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王哥1188888票， 11188， 对，我比他少1000票整。 哦，那应该是被刷票了吧？不然怎么会这么整？ 对，然后你60票， 我 咱俩 明显没找人刷。 咱俩的这个照片是隔壁，所以我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每天给你点2票。 哦，您帮我点的。 以后你知道吗？你这60票里至少有30票是我点的， 太不容易了。另外30票可能是我妈， 真有可能。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啊，还没介绍今天的嘉宾呢。 有新朋友、老朋友， 对，新老朋友都在啊。 来看老朋友啊，导演马岩，欢迎马先生。 对，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演员王志鹏，欢迎王先生。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欢迎啊！ 为什么请志鹏来呢？因为最近有一部大电影上映了。很厉害，自带流量的明星演员。 没有没有，不是明星，就是参与了一部院线电影，然后叫《前任攻略三》。 今天晚上首映。 对，今晚首映，然后12月29号大家可以在院线看到。 哪天？哪天？哪天？ 12月29号， 29号上映。 对， 12月29号，今天首映，说啥呢？ 今天首映礼， 首映礼， 对对对， 29号正式公映。 哦，为什么没预约请我们去？因为我们把你约请来了， 人家约请我了，人家约请我了，但是因为我今天晚上要上节目，所以就没有去看，可紧俏了那个票，哎，但是我见到了 这么差那两张票钱吗？ 不是差票钱，首映礼是一种仪式感，你知道吧？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 是是是。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也可以举行一个小型的首映礼嘛，对吧？欢迎一下志鹏。欢迎志鹏，给志鹏单独做一个首映礼， 来说一说这个演电影当中的辛酸历程。 辛酸？ 辛酸什么呀？ 其实不辛酸，就是很有意思。 辛酸的关上话筒说，没事儿。 在里边演的叫 我在里面演的叫鹏鹏，是这个韩庚和郑恺两位的算是好朋友。他们在里面会有一段失恋的过程，然后我们是陪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的。 他俩失恋呀、 啊？对，他俩失恋。 啊，他俩互相失恋。 我们就是陪他们度过失恋的这段时期。 他没盖头的梗。 是因为这个梗可能不太让播。 他俩应该不会失恋吧？ 对，迷妹那么多是吧？嗯。 但是这个事情也说不准，对不对？因为他们在那个圈子和我们圈子不一定一样，大家伙的这个评判标准也不一定一样。 你们节目口径可真大呀！ 啊，怎么 的？你们节目口径可真大呀！ 啊、为什么呢？ 总之还是非常欢迎志鹏的，也希望前任攻略三大卖啊！ 哎，谢谢谢谢。 因为现在就是我看有一些人好像是不是看过点映了？有点映 啊？有点，12月26号有点映。 嗯， 那就是明儿， 对，明儿在不是很多剧的这个电影院有一些点映。 明天我没节目， 可以去啊。 啊，自己买票啊，大众点评就可以买，是吧？ 这不是送票吗？咱们这个怎么送来着？那是29号了，是吧？ 对，那是29号了。 哦， 好好播你的稿吧。 好嘞，来看，来咱们来推荐。不是，今天邀请二位来，嗨，主要是跟我们一块儿最后的这个一趴叫今晚新游戏哈，咱们给大家今天唯独一部20多年前的老电影叫《东成西就》。 对，非常经典的一个 片段。那背景是这样的，就是这部影片是93年上映的，199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是吧？然后呢，主要讲述了这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周伯通等人在年轻时候发生一系列特荒诞的故事。 嗯， 这部剧当年特别受欢迎，我和郑磊我们俩老在一块儿聚的时候，尤其去他家聊天吃饭的时候。因为他有个习惯会在自己的那个会有一个电影在旁边伴着。 哦，伴音儿。 对，然后因为有的放歌，我们是放电影啊。他这部剧是点映率最高的， 啊、 大家伙一般都爱看《东成西就》，看《东成西就》吧，因为确实随时看的最有 下酒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没有菜。 我们现在一般 他就是抠。 哎，怪不得你俩做了这节目呢哈。 啊？为什么？ 感谢现在在我们花椒平台上东方红这位朋友给我们送的礼物。 圣诞帽哈，谢谢你。 嗯，谢谢谢谢。说、啊、说什么女主播要看镜头是吗？好的，我会注意跟你互动的。嗯。我会注意看到镜头。今天头发这么顺，妆化这么好看，多看看。 多难得，这一年都没有怎么啊，一年到头了，也应该是有个新的变化，从头开始。来，咱们来推荐网剧。第一部网剧叫《琅琊榜之风起长林》， 最近这部剧特别火、啊， 是爱奇艺播放，单日播放量3085万。你说完特别火之后，我都不想报数了。 你要这么看、啊， 前一阵就是什么《海上牧云记》这种，2亿多呀。 因为它是很多平多平台播放的，这个只在爱奇艺独播， 哦、 所以这个也是受影响的。 哦， 嗯嗯嗯， 它这个确实因为《琅琊榜》，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特别的火， 2年前吧，《琅琊榜》非常火 啊，这不是又回来了啊？这里边编剧啊、团队啊、服装造型啊、什么场景风格都没换， 嗯， 演员是全换了。 嗯 啊，新剧的故事距离第一部的设定已经是过去50年的时间了。 嗯， 第一部里全体人物早已经算叫团灭啊，消散在滚滚的历史的烽烟里。新剧讲的是在琅琊阁学艺的萧平京啊，调查他的兄长林军副帅是吧？长林军吧，嗨。他的兄长叫长林军的副帅萧平章一案，而牵扯到大梁安危的一个故事。当时呢，这个大梁朝整个的局势是比较安稳的，但是边境战火不断，守护大梁边境的这个长林军是屡获战功，就这么样一个大的背景吧。啊，后来这个梁帝死后呢，让庭生辅政，然后荀白水扶植萧元起去掌握兵权来对抗长林王府。在他们诡计之下，平京为了百姓反落的一个抗旨的罪名，庭生逝世，长林府被封，长林军编制被撤。元起暗地里与已经成为东海国主的舅舅莫兹侯勾结啊，卖国叛逆，隐居多年的平京，那么危急之中是起兵擒王，成功的挫败了萧元起的阴谋，待到大梁边境整顿完毕， 平津再次离开金陵归隐这么一个故事。 最近这部剧的口碑也还是挺不错的，很多人呢都说这一部剧拍的我觉得可能是上一部流传下来的一些粉儿还是很关注这样的一部剧。我觉得现在如果正在看我们直播或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看过这部剧的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观后感， 是 尤其是如果看过第一部啊，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刚才于浩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跟最近的这个九州海上牧云记，包括司马懿大司马大军师司马懿，就是第二部 虎啸龙吟， 对虎啸龙吟，它其实都是最近热播的三部网剧。 对， 如果就其实我觉得关注网剧的人应该最近这三部剧都会多多少少有所对有所看，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评价 感想啊， 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未必能念啊，所以各位想一想这词儿是不是措辞好是吧。第二部 叫《花落宫廷错流年》，这部剧呢是在腾讯视频对播出 的，实在是让人太难记住了。 花落宫廷错流年，我争取说的让你记住啊。 好嘞。 但是播放量呢是1351万， 在哪儿放啊？ 差强人意。刚才说了腾讯视频，注意听你搭档说的话啊。这部剧呢讲述了大清第一才女淑媛和四阿哥以及太子胤仁三个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的情感故事。 胤仁， 前后边有点不分，不好意思啊。 好容易认真听一把，还错了。 让不让我往下说了？ 互相拆台这个本事是不是逐年在长？ 让不让我往下说了？ 嗯，接着说。 马导看着咱俩拆台拆到今天呢，你知道吗？心说这还没拆完呢。 对， 继续说啊，这康熙年间，这个淑媛因为才貌比较出众，和都统之女贺兰以及将军之女宁秀同时被选入宫作为公主的伴读。 哦， 这年淑媛呢，凭借着一曲剑舞，让太子和众位阿哥，哎呀，为之倾倒。长得又美又会舞剑，对吧？然而呢，人心里早就是已经心有所属了。 谁呀？ 同时又碍于同时进宫的好姐妹贺兰，一心很想做太子妃。那姐妹之间不能互相呛啊， 谁说 对吧？就屡次拒绝了太子。人家是个心术很正的姑娘 啊 啊！再来看这四阿哥，虽然爱慕着年淑媛，但是因为太子的权势，一直默默守候在身边，就没挑破这层窗户纸。但是在经历了种种爱恨别离之后，年淑媛和一直为他付出的太子俩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对，因为这事儿，闺蜜就反目成仇了。你看，终于说到点子上了。但是为了夺回心爱的太子呢，贺兰就开始费尽心机的开始陷害她曾经的闺蜜。 有。 但是没成想，你不是给人家添堵吗？人俩人因为你添的这些堵，感情变得愈发坚定了。 你看看， 其实情节如果介绍起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是， 就是，就是用了一个比较经典的爱情故事套在了这个康熙年间。 对，旧瓶装新酒 啊， 新瓶装 旧 酒啊，是一回事啊， 差不多。 你到底是看中瓶子还是看中酒的问题？ 啊， 干嘛的？你光笑而不语，为啥？ 马导有什么？ 因为我没 Q 他。 啊，马导， 他俩 站 在旁边静坐 音 效 了。这种戏现在还是挺多的。 对，因为嗨，其实今天下午刚看了一个视频集锦，就是最近这几年国内的戏剧的视频集锦，我发现就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对对对，都差不多。 所以我跟你说，本子在很雷同的情况下，演员的演技一定是让这部剧能够突出重围的一个特别关键的因素。 哎，话剧会面临这些问题吗？ 都会，就话剧更可怕，因为它就是这么大的舞台， 就这么亮， 就这么空间，加上最近，即便科技再高科技，比如全息投影啊这种东西再进入这儿，它也是改变不了就观众观剧的意识，所以怎么讲都是那些事儿， 观众观剧的意识， 对，因为观众坐在剧场里看真人演，跟隔着一个屏幕戴上3D 眼镜去看这个电影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他们还是有的观众看话剧会专门关注这个演员的表演，然后关注这个故事你是不是给他讲明白了，不像看电影，我们有的时候看的是一种感官，一种刺激， 你其实找的是一种氛围，对吧？ 哎，对， 对， 对， 看电影也有的很多人不是为了看电影去的，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这个观众的， 一定要考虑的，一定要考虑的， 明白了。好吧，我们转台之后再去详细聊这个观众意识的问题啊。 一会儿回来 稍后见。